加我一个。 北京时间23:00。 北京故事广播 FM 95.4 AM 603，你的故事天地。潮起潮落，斗转星移，看历史更替，古往今来，风生水起，数风流人物。以史为镜，博古通今，上下5000年，读史有学问。 唐朝末年，皇权渐弱，饥荒连年，大唐朝廷内有宦官专权，牛犁党争，外有藩镇割据，草军横行。王仙芝、黄巢、朱温、李克用等枭雄接连登场，他们抢地盘、抢粮食、抢官员，阴谋与阳谋并用，武力与诡计齐施，大唐一时江山鼎沸，枭雄争霸的故事才刚刚开始。读史有学问，唐末刀锋会之，江山沸腾，且看谁是五代真英雄。 上回咱们说到了朱温灭了朱轩，朱瑾呢也逃出了兖州，接下来朱温要正式进攻太原了。乾宁5年4月，行州境内之巨鹿，朱温呢刚刚到这儿。根据咱们所掌握的资料得知，这是他第一次离开老窝汴州如此之远。古语云，贼行千里人担忧，又或者说狼行千里想吃肉。朱三哥不远千里渡到黄河，经过魏州，远赴行州，亲力亲为，劳师动众，当然是有所企图的呀。他要干嘛呢？他要夺取李克用的东大门行州。太原不好打，这是一项系统工程，李克用看人的眼光一般，但是看城的能力那可是贼得很。当初打黄巢赴长安，这两位唐军的功臣分果实，朱温资历浅，分到了汴州，那是个做生意的地方，交通可以说是四通八达，但是呢实在不是一个称霸的好起点。也只有朱温这种勇也勇得，奸呢也奸得，不讲道义但是也有规矩的，才能从这个汴州这个四战之地成功晋级。你要换李克用这种见个客人就当宝，见个笑脸就窃喜的马大哈行，估计啊早就被左狼右虎吞下去了。李克用站的是太原，这是一块好地方，这座龙兴之城左有太行山，隔离河朔，又有吕梁山西聚着胡旗，这是什么呀？左青龙右白虎啊，古称控山带河，聚天下之兼备，谁要是想攻太原，爬山都得累你一层皮，更别提太原人才多。有诗云，滨州自古多豪杰呀。近百年后，有一个姓刘的家族就靠着太原硬撑了数十年，成为了在大宋朝坚持到最后的分裂组织。当然了，在这个世界上 没有攻不破的城池。太原的死穴在昭义战区，以前那是老孟家的地盘，主要有三州：邢州、泽州、潞州，这些地方啊都是关键地带。邢州呢是李克用出兵和硕的一个基地，泽州呢在太行山尾，是太原通向中原的重要通道。经过泽州可以直达河阳，向东有水可以去汴州，向南渡河可至洛阳。潞州呢在太行山内，邢州与泽州的中间，是三州当中最为重要的地方，史称属山东之金要，控河内之丰壤。对太行山以东的地盘来说，这是一根捆仙绳啊。对于河内，这是国土局拆迁办牢牢控制土地的所有权。这三州是什么呢？这正是李克用的命门所在。守泽州的是号李摩云的李罕之，守潞州的是唤薛铁山的薛志勤。这两位呢隔得有点远。薛志勤呢是跟康君立同期的老同志了，还在上元义救过这个李克用的命。李罕之呢曾经是洛阳市长张全义的拜把子兄弟，当年呢被赶出了河阳，一直驻守泽州。而守这个邢州的以前是打虎将李存孝，现在呢是一菜鸟。朱三儿呢是不讲江湖道义的，在之前咱们都说过，这个家伙的眼光也很独到，这一般呢都是哪儿软就往哪儿捏。那么到达巨鹿之后呢，朱三儿是调兵遣将，葛从周受令出击。4月29号葛从周攻克明州，5月1号葛从周攻克邢州，5月5号磁州的守将一看不妙，居然气短抹脖子去见李存孝了。五天下五州，葛从周果然了得呀。但要是邢州还有李存孝把守，这哪能让山东一条葛如此写意啊。在得知自己的邢州如此不堪一击时，李克用有没有想起那个被车裂在太原城门口的叛逆儿呢？在太原呢，能征善战的将领本来就很多，比如说阵亡在上元义的白袍史敬思，车裂的李存孝，拘留死的康君立，自杀的薛阿谭，还有两位呢到淮南出差，好吃好喝好住，一直到把这淮南当太原的石岩与李承嗣。俱往矣，属风流人物还看今朝啊。在以后的日子里，押军是出了五位上将。第一位淡定坚毅，第二位横冲无忌，第三位智勇双全，第四位机智多变，第五位雄韬伟略。接替李存信掌兵权的人是这里面的淡定坚毅，名叫李嗣肇。李嗣肇的人生呢开始于物，崛起于酒。在很久很久以前，那会儿呢李克用还没占据太原，仍然是游荡在代北的一只飞鸭。这一天呢，李鸭儿跟兄弟们去打猎，走着走着就进到了丛林深处。只见前方呢有一个地方是云蒸雾涌，颇有仙气。树林当中湿度大，这起个雾呢属于正常自然现象，但是呢李鸭儿估计没修什么气象学，看着觉得很稀罕，于是呢就下马去看。所以说呢，这个没文化看啥都觉得稀奇。走到那片雾当中，茅屋篱门人家，主人家姓韩， 韩主任报告说，没啥事儿，我老婆刚生一小孩。小孩？有人眼睛发光。咱们都知道朱三儿有认兄弟的不良嗜好，而李克用呢有严重的抚养症，看到比自己年龄小的就想拉过来当自己干儿子。更何况这样的云中雾里新落地的全新小孩呢，是不是？李亚二用钱跟老韩家买下了这个小孩，李克用将他起名为李四照。十多年后，这家伙长大了，十分的不帅，个儿呢没有李四元高，皮肤没有李存孝白，嘴巴没有李存信甜，那自然更不能跟白袍史敬思比了。而且呢，这家伙还嗜酒。这望着眼前这个比自己还能喝的干儿子，李克用叹气，自己难道做了一桩赔本买卖吗？于是呢，就有这么一场对话。这发生的时间呢，已经没有办法去考证了。猜测是发生在魏州兵败之后，因为这话题呢，就是关于酒。李克用就问他，知道我为什么在上元驿被人偷袭吗？李四照说，因为咱们喝多了。李克用又说，知道咱们为什么败给刘仁恭吗？李四照说，因为咱们喝多了。李克用又说，那你还喝吗？不喝了。据说啊，李四照在以后的一生里，每当押将们大碗咣当响，一醉解千愁的时候，他坐在边上，再也没有沾过一滴酒。能够戒掉嗜好的，这都是毅力超群的人呢。不喝酒的李四照可以说是焕然一新，开始谨慎厚道。他终于开始值回当年的采购价了。当然也不知道啊，当时这个李亚儿花了多少钱。但是呢，在以后的某一天，他再回想起来，当会认可这是自己人生当中最最成功的一笔交易。李四照坚如磐石，价值连城啊。李克用跟他说，你领兵去收复行州。 人事有代谢，往来成古今，听书长滋味，读史有学问。 光化元年十月行州，李四照在引军前进，是在引军后退。后面呢，传来了震天的喊杀声。他败了，刚出太行山，行到行州附近，就碰到士气正旺的葛从周。一面是连胜之师，一面是新败之军。交战不久，押军开始败退。撤走途中，李四照颇为着急，因为探路兵传来了消息，说在前面不远处又冒出了一队便兵。葛从周呢，早就派骑兵抄近路冲到前面，扼住了他后撤的道路。押军的步兵一看不妙，居然是一哄而散。李四照手勒马绳，策马四顾，大喊：“不要慌，保持阵型。”人心散了，队伍不好带，没人听老大的话，他们现在就保持一种型，就是一盘散沙型。李四照心中掠过了一丝不祥的感觉，难道自己要命丧此地不成？李四照将军，你真不经夸呀，刚说您价值连城，您就败走麦城，刚说您谨慎，您就慌乱，这等表现让李亚儿脸面何存呢？当年那些购你之金银情何以堪呢？但幸好什么呢，救命的来了。在这旁边的路上出现了一队整齐的骑兵，除了近骑之外，还有一面大旗烈风破空而来，上面写着俩字儿：横冲。 五虎上将第二位横冲无忌李嗣源来了。横冲军像是太原的特种部队，人不多，核心编制在500骑左右，可是呢，机动性极强，战斗力极猛，以及具有一切搅乱局势、乱中取胜的能力。500横冲兵就像外星人驾着飞船，猛不然的就出现在了李嗣昭的面前。李嗣源走到李嗣昭面前，不用问，他已经看出来了，打了败仗了，敌军是四面包围而来，这是全军覆没的迹象。也许他们这些骑兵还可以借胯下四条腿逃回太原。逃吗？李嗣源一脸沉静说道，不能逃，一逃则大事不妙，请让我为攻一战，不胜利就死，绝不为俘。望着请战的李嗣源，李嗣昭分析了情况，发现他们只有逆袭，退路已经被葛从周堵死了，再退那只有被冲散的份了，然后逐个被诛杀。李嗣昭马上做了一个重要的决定，他对李嗣源说，兄弟，我听你的，你指哪儿，我打哪儿。注意，李嗣昭是押军首领，而李嗣源以前是李存信的副将，最近呢，很可能受到了李存信隐退的影响，军职呢是不进反退，手下还只有那区区500骑兵，夸张点说，那也就是一百夫长。领数万军的李嗣昭愿意将军权交到一个百夫长手里，然后围骑马首是瞻。有时候呢，将军可以百胜，却不能屈人一头；将军可以一死，但却不能受制于人。李嗣昭为了胜利放下了面子，这种为大局抛弃个人尊严，往往比百战百胜更加可贵啊。押军终于向好的方向在发展了，绝地反击，500横冲铁骑急奔到一处高地，然后他们做了一个举动，几鞍下马，磨起弓箭。临阵磨箭头，不快也光呢。这波人磨完了箭，复再上马，摆好阵势。李嗣源站在最险处，然后左挥右指，大意就是，左边的兄弟准备合围，右边的把弓拉上，后面的准备包抄，前面的准备冲锋。仿佛山冈之下有数路大军伺机而后动。撒豆为兵已经很少见了，可是呢，还没见过李嗣源这种指气为兵、隔空打物的绝世功夫。估计啊，他可能练过六脉神剑之类的吧。变兵就被镇住了，他们发现本来慌乱的太原兵居然稳住了阵脚，又见一高大威猛之人在高处指点江山，莫非这是来了强援不成？果然前面传来李嗣源的大吼声，我家老大叫我来捉拿葛从周，不相干的都给我走开。这哪是行军打仗啊，简直是江湖寻仇啊。李嗣源怒吼完毕，两脚猛加坐骑，从高处冲将下来，直杀入变兵的阵营之中。阳光在那一刻非常灿烂，照在李嗣源的铁甲之上，发出了金色的光芒，像一位天神下凡呐。重新振作的李嗣昭也冲了上来，其后是知耻而后勇的黑衣押军。唐代诗人李贺的诗形容了这一刻，甲光向日，金鳞开。略一交锋，葛从周就退下去了，他从来不打无把握之仗，况且呢，朱温给他的任务是保住行州，不是歼灭太原主力。押军得以保全了，退回到太行险关以内，